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九篇，十人一笑，第二十集。 兽骨，这是一块兽骨，七块兽骨啊！ 神棍僵了一会儿，大喜过望。他唯恐孟千姿摸错，三步并作两步过来，从他手里接过，自己也摩挲了一会儿，然后不住点头。 没错没错，是这个字，是这么写的。 忽然瞥到之前的那一块，赶紧也拿起来。什么上古病毒、寄生虫，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这一块平平展展，骨质紧密，摸上去没有任何凹陷。神棍怔了一下，又旋风般折回龙身处。 哎，快快快，小恋恋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兽骨应该是混在龙骨里的。 是跟七根胸茧有关的那个什么，眼睛兽蒙蔽，手会认出来？ 是是是，这个兽骨很特殊，刻的字看不出来。亏得孟小姐接住了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要是光拿马刀和刀鞘去夹，谁能知道上头还有字啊？ 说到末了，喜气洋洋，红光满面。关于七块兽骨的事儿，之前只是猜测，单凭八枚法师模棱两可的预言和箱子上的凤凰鸾扣，没有切实点的佐证，他还真不敢对外瞎嚷嚷。但现在不同了，他找到了。 没白来呀，没白来，这趟真的是没白来。吃点苦头在冰雪馆里摔了个七荤八素的，那算什么呀？我心里甜呐。啊，猪啊，羊啊，我送到哪里去呀？送到人民群众的住房锅里去呀。 他愈发卖力地去挫磨龙身，看得出心情极为荡漾，都哼上小曲儿了。 这改的什么词儿？不过还好，送的是猪羊，不是鸡鸭，不然可能会给江鹊桥造成一定的心理阴影。 这龙身堪称坚固，周围都已经支离破碎成这副狼狈模样了，居然还支撑着没有倒下。三人聚在一处，点数兼甄别。神棍预料的没错，共计十九块骨头，刻了字的有七块，都是象形甲骨文，分别对应了古早时的七种凶死方式，比如刀代表砍杀，吊指代一亡。明明还身处困境，出路未卜，神棍却笑得合不拢嘴，仿佛在过年。 有了这些，你的那几个朋友就没事了？ 嘿嘿嘿，还不敢说，但止损是肯定的。七道利器被他们引上了身，以身体做樊笼，暂时困住了胸茧。但这七块兽骨才是利器的原始出处，只要把利器引回到兽骨上，他们就能解脱了。 引回到兽骨上也不是长久之计吧？不是说东西放箱子里才真正保险吗？ 没错，不管是山胆啊、兽骨啊、九灵啊，进了箱子那才是猛兽拔牙。就是这口箱子目前还没个头绪啊。 一句话提醒了江恋，他赶紧把之前逃生时隔着水见到的那口疑似箱子给说了。在他这儿还只是疑似，到了神棍嘴里已成定论。 肯定是阎罗把箱子带进来之后弃置在这儿了，想不到掉进了水里。 嘘， 什么？ 神棍茫然，耳朵都要竖起来了，也只是听到了半垂着的那根青铜锁链在哗啦作响。他忽然紧张起来， 有人在晃锁链。是什么东西要爬上来吗？ 孟千姿摇头，拿手推了推雪姬的身子。雪姬会意，扑腾着翅膀向不远处低空飞掠。 前一段还好，但飞临那个洞口时，突然之间如遭气浪，一连几个空中颠扑滚翻。要不是结结实实滚栽到了一旁，神棍还真以为是这血迹在空中炫技。他有点反应过来了。 哦，下头是有风。 这话刚说完，他就确定了。因为那条冰龙的龙身有一段恰恰置于那个洞口上方，龙身上有不少错磨粘附的冰屑，刚才还是静止的，现在正不断向着正上方鼓扬。 哎，这个昆仑山可真是处处透着奇怪啊，山腹里居然能有风，风还是从下边上来的。 一开门，风冲星斗， 神棍也一下子想起来了，水鬼的视频里曾提到过，这漂移地窟在外漂移的时候，半夜时会地开门，也就是说，原本密实的地面上会出现一个不大的洞来。而风冲星斗的意思，就是洞里会有自下而上的风劲烈冲出，仿佛能冲拂到天上的星斗。明末的时候，有个水鬼叫江社户，醉心寻找漂移地窟，还真让他给找到了。当时是夜半，他骑马赶路，尿急下马小姐，结果正冲上地开门，他的马被劲风吹到了半空，又摔落下来，当场摔死了。算算时间，现在确实差不多是夜半了。至于地开门，漂移地窟既然藏进了山底，自然没法在地面开门，风当然也就冲不上星斗，只能在山肠内松筋活骨。神棍正要说什么，孟千姿抬手下岸，示意他晋升。江炼知道孟千姿的山风引与有风的时候最为灵敏，寻味听音都要高出一般人很多，当下拉了拉神棍的衣角，示意他看着就行，别添乱。果然顿了一会儿，孟千姿说了句， 下头有东西，活的，很大，特别大，但没有什么味道，也没有什么动静。 太岁离我们有多远？ 估摸不出来，三五百米，也可能更远。 孟千姿往洞口处挪了挪，身子伏低，仔细去听，又说了句：“ 有水声，你们听见了吗？咕噜咕噜的。” 水声？我们刚刚在冰雪馆里的时候，下头也在涨水，那咕噜咕噜的，难道跟这是连通着的？大家一块涨。 刚刚我们在冰雪馆里往下滑了那么久，深度也不会浅，怕是比三五百米还多。如果洞与洞之间是相通的，那一处涨水，这一处肯定也会涨。哎，我记得下过漂移地窟的水鬼说过，太岁好像是淹在水里的。 不是一直淹在水里的，是有时候泡在水里，有时候又放水，似乎是会定期换水。 这就没错了。都说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又说昆仑雪水是万水源头，这儿不缺水，但海拔太高，地下水涨到一定的高度，气温下降，就会逐渐结冰。 啊，定期涨水退水，水退下去之后，那些挂在山壁上的残水就会结冰，长久反复就会挂厚厚的一层冰。段小姐就是这样被冻成了冰尸的。 咱们进山肠的位置都很高，那些位置虽然极冷，但因为山腹内没水，所以没冰，也就是说水到不了那个高度。然后我们两个往下滑了很深，进了冰血管，千姿是下九阶，往下也掉了很深，这个位置水定期涨落，冰也就随处可见了。 江炼打了个冷战，又指向那根青铜锁链。 啊，那是吊台，锁链是吊线，往下放了大概20米，段太婆是吊饵，吊饵自然是垂进水中的，也就是说涨水的时候至少会没到段太婆原始悬吊的位置，长到这个石盖的下头。 孟千姿听了有七八分懂，他扬起手电往冰龙身上照了照， 又照了照石盖。确实，虽然冰龙在石盖上方，但石盖上是没冰的。钓台，钓台，当然应该建在水面以上，这样才方便垂钓。再联想到那口飘在水里的箱子，江恋的脑海里突然划过一线亮。 箱为牙错，阎罗是带着箱子进来的，没得到麒麟经之前，按照他的性格绝对不会丢掉箱子，因为他也说不准需不需要再次三次进来，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有用的。但得到了麒麟经之后，兔死狗烹，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就是累赘了。 你的意思是他在这儿弃置了箱子？ 没错，要么丢在石盖上，但石盖上没有，要么就是扔下了洞。当时他放段太婆垂钓，下头是水，箱子掉下去之后落进水里，浮在水上，后来水退，箱子也就跟着退到了低处， 然后涨水的时候箱子就再浮上来。莫非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，那口箱子就一直在这漆黑的山腹中，随着水涨水落不断的高高低低？ 我不知道这山底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，就目前来看，下头的除了冰血管就是这口无底洞。我和神棍掉进的那根冰血管底部是有青铜盖的，所以箱子进不了冰血管，但其他冰血管下头有没有盖我就不太确定了。 应该也有，你还记不记得雪人朝孟小姐他们扔了两根冻人的冰柱？人只有被困在冰雪管的末端，才有可能被冻成冰柱然后取出来，而且这冰雪管太细了，又曲曲绕绕的，箱子如果浮进去了，那很可能就卡住或者是搁浅啊。 冰血管的可能性排除了，那就只剩下江恋说看到箱子被青铜盖阻隔之后不久就飘没了，如果水还在涨，持续涨到石盖下，那会不会那口箱子就这样飘上来？ 江恋的手心渐渐出汗。会的，按照目前的推论，那口箱子十有八九会随着水涨而慢慢上浮，慢慢地飘到他的眼皮子底下。 千姿，你帮忙听听看，水还在涨吗？ 孟千姿重又伏下身子，静静听了一会儿。 还在涨，是还在往上涨。你要不要挨着洞口看看？说不定再过一时三刻，你就能看到那口箱子在水上飘着了。 不会吧？难道这么突然，这么容易就找到了？ 江恋笑，居然不敢过去看。孟千姿没说话，只是又往那洞边挪了一下身子。 哪儿突然了，哪儿容易了？江恋这大半生，或者说一生，都几乎为了箱子在奔走。从他把匆忙啃吃的鸡腿扔向矿铜圣开始，只是找得太久了，人就容易迷失在过程中，当结果来的时候反而不敢置信。 孟千姿低下头，从他这个位置可以看到下头的无尽黑暗。没人说话，似乎最轻微的雨声都会使得事物的发展偏离方向，让预计好的结果出现偏差。神棍脱下一件毛衣，小心翼翼地将七块兽骨包了进去，又珍而重之地塞进背包。江恋坐着不动，江鹊桥不知什么时候爬进他的怀里，很舒服地窝在他垂歌的手心间，时不时拿小脑袋挠挠他的腕根。只有孟千姿坐在洞边，专注地看着下面。那黑暗原先是虚浮的，然后慢慢地清晰。原先的颜色是空洞而飘渺的，后来漾成了一片近乎潋滟的水漾。孟千姿把手电的亮度调到最大，在水面上不断地逡巡换扫，不放过任何一处角落。再然后，他的声音有些发颤。 江恋，你过来看。 江恋的耳膜处瞬间嗡声一片，他定了定神，这才起身过来。 挨着孟千姿单膝接地，一只手握住他持手电的手腕，屏住呼吸往下看。看到了，在很靠边的地方，紧挨着边侧的山壁，底座沉了些许在水下，箱身微微漾动着，很不起眼。光柱扫到时，能依稀看到箱身上的镂空花纹。 恭喜你啊，你这辈子念到箱子，有没有念到过10000次？人家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，终于找到了。 也该恭�喜神棍，他找到了7块兽骨。自己呢，自己也值得恭喜，他找到了失踪近半个世纪的段太婆的尸体。孟千姿笑起来，三个人这一趟谁都没有走空，求什么就得了什么。之前因为何生之和石小海他们的死，孟千姿觉得这是一个受诅咒的地方，现在看来也是个宝地呢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